作为一个曾经的上班族呢，阿四对于朝九晚五的生活也和大家有着相同的感受。说走就走的勇气不是谁都能够拥有的，但是有了阿四这样的音乐陪伴，或许我们可以重新的丈量和这个世界的距离。11:0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如果说听完即刻启程内心很激动，很想立马就出发的话，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让我们一个小时的行程好好的去感受丈量一下这个世界。今天天气还是挺凉的啊，提醒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增加一件衣物。我早上穿了一件这个带毛的一个帽衫，依然觉得还是挺冷的，加一个外套吧。这个冬天呢马上就要到来了，各位准备怎么度过这个冬天？是窝在家里养肉肉，还是找一个热带的岛屿去过一个暖冬呢？其实完全可以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滑雪之旅，毕竟滑雪呢才是冬天的正经事儿了。而本周节目当中，我们去全世界各地感受了很多非常不错的滑雪胜地。你以为我们一周就可以玩完吗？滑雪的地方太多了，每个地方的风景呢也是完全不同，所以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还是继续的去滑雪。滑雪当然要赶上一个风和日丽的好天气。接下来我们就跟随刘若英一起在这首风和日丽当中想象一下你此刻所在的滑雪场，雪道是怎样的，蓝天白云又如何，风刮过耳边什么样的感觉。 歌里唱到，难得风平浪静，难得风和日丽，难得晴，难得雨，难得生命里有过你。副歌部分呢，几句经典的歌词呢，也是整首歌曲最引人注目的地方，来自于刘若英演唱的《风和日丽》，一首民谣式的小调啊，也是因为它的欢快和适合吉他弹唱的旋律呢，而会让人感到格外的亲切。OK， 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的滑雪之旅首先去往的第一站是日本北海道的新雪谷。新雪谷呢，是北海道最大也是最著名的国际滑雪度假胜地了。这里的雪量呢充足，雪质极佳，更是有着近千米的雪道落差。来到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丰富的地形、广阔的雪原和便利的配套设施，让这里成为了众多日本滑雪者当中心中趋之若鹜的一个地方。甚至于北美、欧洲的很多滑雪者呢，也把这里视为最佳滑雪胜地，能来这里滑雪一次是人生当中非常难得的一次体验。值得一提的是呢，北海道地区的富士山非常有名哦，各种各样的图片呀，包括明信片当中你都有看到过，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去过啊？景色十分宜人的羊蹄山呢，也位于新雪谷滑雪场，所以我们可以一边眺望秀美的景色，然后一边滑雪，这个过程啊，就别提有多享受了。在滑雪的过程当中，我们依然需要听一些好听的歌曲，以下我们听到的这一首速度感也在。滑雪的过程当中也可以想一些事情，哎，当然注意力还是要非常集中的哦，不然的话摔一跤可真的就像这首歌的歌名一样，哎呦喂哟，哎呦喂呀，来自于张震岳。 男人的心谁能懂，尤其午夜时分，打开上一杯杯烈酒，说有空再联络，我爱的人不爱我，今天开不开到想溜走，阳山晃晃也不错，遇到房东我也想溜走，公车总是不等我，我还能追到什么。很多夜长梦多，男人的心谁能懂，尤其午夜时分，吧台上一杯杯烈酒，他总是说有口再联络，我爱的人想溜走，阳山晃晃也不错，遇到房东我也想溜走，公车总是不等我，我还能追到什么。失败和谁去解？ 很多。 张震岳的作品呢，讲述欲和那个画面感真的是非常强。哎呀喂呀，这首歌曲呢来自于《我是海牙古墓》这张专辑当中。继续出发，下一站我们到达的是新西兰的皇后镇。各位，如果你是极限运动和滑雪的双重爱好者的话，那么新西兰皇后镇绝对是你们的乐园。在这座新西兰冒险之都呢，我们不仅可以选择进行蹦极、喷射艇、高空跳伞这样的极限运动，还可以挑选四座顶级滑雪度假区当中的任意一个来一次尽兴的滑雪之旅。当然风景的话是绝佳的，另外呢，从山底到山上的这个缆车呢也是很有意思，就像是我们在旅行过程当中去各景区坐的缆车一样。在缆车当中，特别是夜晚的时候，你抬头看一下漫天的星空，那一刻你会觉得极度的浪漫，然后再低头看一下从上而下一跃而过的滑雪的人们，浪漫和激情共存的一个地方。昨天晚上 Sam Smith 在北京开的演唱会，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去现场看哦，现场气氛可以说是非常的嗨。没想到的是，很多人可以在现场底下跟着 Sam Smith 一起来大合唱。当然 Sam Smith 本人的演唱的功底是无话可说了，现场的布景呢其实挺简单的，舞台呀、灯光呀，包括这样的一个种种的设置都可以用简单这一个词来形容，但是却有一种温馨的感觉在。所有的和声包括所有的这个乐手以及 Sam Smith 在舞台上给大家营造出来一个小小的篝火晚会这样的一个氛围在，也像是在滑雪场当中滑累了，你低头看到有人在现场演出，有人在唱 Stay with me。 这首歌很经典的一首代表作品了，会唱的朋友来一起跟着唱。 Guess it's true I'm not good at a one night stand, but I still need love cause I'm just a manNights never seem to go to plan. I don't want you to leave, will you hold my hand? Oh, won't you stay with me? Cause you're all I need. This ain't love, it's clear to see. But darlingWhy am I so emotional? No, it's not a good look and some self-control. And deep down I know this never works, but you can lay with me so it doesn't hurt. Oh, won't you stay with me? Cause you're all Stay With Me 这首歌曲呢非常的经典，也是收录在 Sam Smith 2014年的首张个人专辑 In the Lonely Hour 当中。而说到这首歌曲呢，其实是写于英国伦敦老街的一处工作室当中，编曲旋律方面呢，我们刚才也听到了使用了钢琴和鼓乐器来构思整首歌曲的和弦， 据说这首 Stay With Me 的写作过程只花了30到40分钟的时间就完成了。创作完成之后呢， Sam Smith 开始在工作室内采用不同的声音来试唱歌曲的小样。等到歌曲小样制作完成之后呢，他意外地发现这首歌曲听起来好像更像是某一个合唱团演唱的，但是最终他还是决定在自己的专辑当中发行这个歌曲 Stay With Me。当然 In a Lonely Hour 那张专辑的时候呢， Sam Smith 也是进入到情商，陷入到自己很喜欢一个人但是得不到那个人这个过程当中自己的种种的感悟，种种的感想和种种的伤感和孤独感。2014年的 Sam Smith 只有22岁啊，当时 In a Lonely Hour 让全世界都觉得非常的惊艳，也获得了很多奖项的提名，包括得奖。转眼到了今年，在舞台上再度的展现自己的音乐，展现自己的风貌的时候，已经是判若两人的状态了。曾经那个害羞的男孩呢，现在在舞台上挥洒自如，也是更加的释放做自我了，真自我。OK， 带上音乐去旅行，滑雪的过程当中好像有点累，接下来我们可以听一些慢慢的歌曲。我们听到这首作品呢也很经典，来自于张杰的一首情歌，他不懂。听这首歌曲，此刻就像是坐在滑雪场的一个雪边，然后看着非常热闹的雪场，自己一个人有些孤独。 他留给你是背影，关于爱情只字不提，害你哭红了眼睛。他把谎言说得竟然那么动听，他不止一次骗了你，不值得你再为他伤心。他不懂你的心，假装冷静，他不懂爱情，把他当游戏。他不懂表明相爱这件事，除了对不起就只剩叹息。他不懂你的心为何哭泣，窒息到快要不能呼吸。懂你的心，他把回忆留给你，连同忧伤强加给你，对你说来不公平。他的谎言句句说得那么动听，他不止一次骗了你，不值得你再为他伤心。他不懂你的心，假装冷静，他不懂爱情，把他当游戏。他不懂表明相爱这件事，除了对不起就只剩叹息。他不懂你的心为何哭泣，窒息到快要不能呼吸。他不懂你的心，假装冷静，他不懂爱情，把他当游戏。他不懂表明相爱这件事，除了对不起就只剩叹息。他不懂你的心为何哭泣，窒息到快要不能呼吸。哭，他不懂你。

关注天气情况，受强冷空气影响，今天白天北风强劲，阵风明显。市气象台已于昨天发布大风蓝色预警，提醒大家远离广告牌、临时搭建物，避免在高楼大树的下方停留。另外，气温下降，空气干燥，外出需注意防风保暖，并及时补水润燥。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风四五级，阵风七级左右，最高气温14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北转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3度，最大相对湿度7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下面是川渝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川渝气象指数为3，大部分时间是宜穿毛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 97.4兆赫， 九七四，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电视荧屏。去年首档聚焦文创领域的创投类综艺《创意中国》在创投节目中脱颖而出。本周六，第二季《创意中国》将在北京卫视强势回归。作为北京卫视的招牌节目之一，第二季《创意中国》在持续聚焦创意创新、展现文化创意新趋势及热点的基础上，实现全方位的升级改造。节目组历时5个多月，在22个赛区、100场赛事、近4000个文创项目中，精选出40多个最具文创价值的代表性项目。据介绍，创意体验官拟邀请熊小哥、徐小平、周鸿祎、李国庆、汪小菲等多名重磅人物加盟，他们将从不同领域和角度提供对于文创的见解和思考，带来文化和创意的深度碰撞。继续来看，一部《舌尖上的中国》曾经让纪录片导演陈小青这个名字变得广为人知。几经沉浮后再次出发，由陈小青携原团队打造的美食纪录片《风味人间》将在本周日晚首次与观众见面。新片延续过去一集一个主题的框架，将以8集的长度分别讲述山海之间、落地生根、摇变万化、香料歧路、滚滚红尘等主题。陈小青担纲总导演，李丽宏色香味传神毕现的解说，国际作曲家阿坤的配乐，来自《舌尖上的中国》的老班底再次聚首。《风味人间》带来的将是熟悉的舌尖味道。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世界那么大， 哇哦！ 假期那么少，到底该去哪儿呢？ 来吧，跟我走。我是泽华，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 笑的样子很可爱，出现在我生命里是上帝安排，命运让你来到我心海，陪你到天涯海角，从来不会徘徊，从不吝啬对你的宠爱，你回眸让我不能忘怀，聆听你话语我心跳加快，流言蜚语不予理睬，只要有你在一切 alright， 无论你需要什么我都会安排，你一通电话我就回来，想过我会这样，但现在 I need a girl to hold me down, down, down. I really need a girl to hold me down. Now, now, now. I really need a girl to hold me down. 只想能陪在你身旁，你需要时候紧靠我肩膀，愿意 hold me down, down, down. I really need a girl to hold me down. Hey, yeah.日出日落没不过你眼神，疼你爱你你就是我心事，每夜发烧之前露出的天真，每个样子都让我为 你承诺，想象不到没有你每个清晨，未来还要一起数每个年轮。 Now now now I really wanna love you down， 只要有你在一起 alright， 无论你需要什么我都会安排，你一通电话我就回来，从来没有想过我会这样，但现在你的歌都 hold me down down down， I really need a girl to hold me down。 Now now now Girl, hold me down， 至少能陪在你身旁，你需要时候轻靠我肩膀。 Can you hold me down down down， I really need a girl to hold me down。 Yeah yeah I love it love it love it， give me motivation。 Yeah yeah oh, I need a girl to hold me down down down， I really need a girl to hold me down。 Yeah yeah yeah now now nowGirl to hold me down， 只想能陪在你身旁，你需要时候紧靠我肩膀。 Girl to hold me down down down， I really need a girl to hold me down。 Baby yeah hold you down。 Hold Me Down 来自于吴亦凡即将带来的个人首张专辑 Antares 当中的第二支中文单曲。这首歌曲呢，我们也听到通过欢快的节奏，朗朗上口的副歌，传递出了空气当中的那种甜蜜气息。吴亦凡的磁线声线和歌曲旋律呢，完美结合，诠释了男生对于爱情的美好憧憬，希望不管发生什么，都会有一位真正懂他的女生陪伴在身边。歌词部分呢，是由吴亦凡独立创作完成的，描述了一个男生不为流言蜚语，只为一人倾心，对于心之所属总是无私付出这样的一个感受。 Antares 这张专辑呢，吴亦凡做了很多的尝试，包括整张专辑带来的 Hip-Hop 的曲风呢，会让你重新的认识一下 K-Pop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11月份的时候会正式的上线，这几天的时候专辑当中的首支试听歌曲好像马上要上线了，大家可以关注一下。11:37，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华。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的去滑雪，到世界各地有意思的滑雪场当中去看一看。接下来我们到达的是奥地利的上陶恩。上陶恩呢，是奥地利远近闻名的国际滑雪圣地，有着长达160天的滑雪季节和适宜的海拔，当然也有着一流的滑雪基础设施，所以这里深受滑雪爱好者的青睐啊。与此同时呢，上陶恩也是很多音乐爱好者们的好去处。早在1965年3月份的时候呢， Beatles 就选择了这里作为他们的第二部电影 Help 叹号这部影片的拍摄地。而在今年3月份的时候呢，上陶恩也是举行了 The Beatles Help 叹号50周年庆典，让 Beatles 的音乐呢再度的回归到了这里。所以来到这里滑雪，你会发现这里好像能听到的音乐也是别具匠心的。当然滑雪的过程当中，自己也可以戴上耳机去听一听你喜欢的音乐。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相对来说节奏比较偏慢一点，但是也很走心的作品，来自于李建清的《找到你》。 地方仍旧种着曙光，能抗住风浪，能收获希望，愿与你分享，愿一起担当，用彼此给予的力量，坚守心底的善良。看那些苦难对应着勇敢，让我们直面荆棘坎坷，驱散黑暗，哪怕命运流转，时光洪流冲散，坚信能穿越新的荒漠，找到你，温暖你的。 间世事无常，让人觉得疯狂，脆弱与坚强，超乎自己想象。那些受过的伤，伴着执着与倔强，历经中成长，总能够带来更美的盼望。看那些苦难后的晴朗，明尽了远方，就让我们用爱的能量扬帆续航。天空蓝蓝，生命烂漫，我将带着我的真心找到你。带走你的 李健清温暖的嗓音总是可以把我们带入到他的歌曲世界当中，让我们好好的思考一些事情。电影《找到你》感动了很多人，让很多人开始想到一些事情。这首《找到你》呢，也是这部电影的同名主题曲，当然也是来自于李健清作词作曲并演唱。优雅的钢琴搭配着悠扬的弦乐，温柔而坚定的歌声响起的一瞬间，伴随着而来的也是轻柔的吉他声，恰如其分的停顿之后呢，深情的歌声也是越发的嘹亮，那种强劲的鼓点和长扬的和声相互交融，有着一种安抚人心的能量。后来激烈的电吉他和管弦乐的相辅相成呢，也让这首歌曲展现出来了一种勇敢和一种力量。不过雨过天晴之后，整首歌曲呢又回归到柔软，所以这首歌曲带给了我们很强烈的一种感受和很强烈的一种画面感。带上音乐去旅行，接下来我们要去往的是美国范尔滑雪场。范尔滑雪场呢，在美国科罗拉多州境内，是美国最大的也是最受欢迎的滑雪场了。这里拥有着全美最佳和最大的单板滑雪圣地这样的一个美誉。而在作为顶级滑雪圣地的同时呢，范尔滑雪场也在逐渐的成为一个美食小镇。在滑雪一天的时候能吃到一顿非常大快朵颐的美食，或者仅仅是炸得非常好吃的胖胖的那种薯条，配上这个大汉堡啊，那我觉得是一件人间享乐，非常重要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除此之外，来到范尔滑雪场，可能有些女生说好像滑雪比较没意思，就是从上到下呀，然后激烈的一个运动啊，然后吃点美食，要是能转街就好了。范尔滑雪场完全可以满足你这样小小的心愿。来到这里你会发现这里有近百家精美的商铺，想要买衣服当然可以满足，想要赚一些特别的一些工艺品在这里也完全可以找到，并且呢可以买到一些别处都无法买到的礼物，作为你回国之后送给朋友的一个伴手礼。所以综上所述，范尔滑雪场的话是滑雪爱好者无论你是什么样的级别，在这里都可以找到乐趣，然后呢滑一天还可以找到美食，同时爱逛街的朋友们在这里可以享受一个绝佳的度假之地。11:4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 18年精工细作，50000业主的选择，荆州装饰装修品质的典范。 带上音乐去旅行，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作品来自于邓紫棋的新歌《那一夜》，不是杨坤的那种感觉哦，有着一种暗黑的感觉。来，走进邓紫棋的这一夜。 没有心脏就没有受伤，不抱着希望， 就不会失望。风中的船不敢往飞翔，不带他身亡，再不带安详。可是不为爱为什么，永不为什么，生命是什么、人若没有 Jim 邓紫棋的那一夜。今年呢 Jim 邓紫棋也是打造了音乐童话三部曲啊，第二张 EP 当中的主打歌就是刚才我们所听到的那一夜。这首歌曲呢也是带我们走进到了暗黑的电子音乐世界，经历了 Jim 幻变的音乐旅程。那一夜唱着一个在疲惫当中的他，从来都用孤单去防卫着自己的脆弱，直到他们相遇的那一刻，那一夜开始发生了很大的改变。11:49，带上音乐去旅行。最后我们要去往的这个地方呢，是加拿大的班夫国家公园。前两周节目当中，我们刚去这里感受了一下班夫国家公园非常漂亮的美景。当然，除了班夫山地电影节，班夫国家公园最有名的就是滑雪这个项目了。这里有着三个各具特色的世界级的滑雪场啊，路易斯纳湖滑雪场就是加拿大最大的独立雪场，各种水平的滑雪者在这里都可以享受到滑雪时光。太阳村滑雪场呢，是加拿大海拔最高的滑雪场，登临山顶可以一览无边的景色。诺奎山滑雪场是适合一家人来玩的，这里的景色非常的秀丽，还有孩子们非常喜爱的轮胎滑雪。总而言之吧，想要享受滑雪的乐趣，来到加拿大的班夫国家公园就对了。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李荣浩《耳朵》这张全新专辑当中的一首。